主打歌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人每次每次闭上眼也看到你，柔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，中生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，而主角有你，从不知怎么一起，我会散发韵味。

中专心，好好欣赏你的美，幸福搭配悲伤，总是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爱欠你的我不能给，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，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伤，总是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但欠你的我不能给，我才明白 是孤单的路上。